被欺骗算什么，早已习惯难过，眼神空眼眶红，但记得别过执着。寂静无声的我还能够说什么，眼神憔悴脆弱，用烟熏妆来盖过。玫瑰都在淌血，它沾污了白雪，有谁想要了解心如刀割的感觉。你等着我，解释为何微笑中败泪，卸了妆却忘了我是谁。我用尽了力气想要留住你，你却没回忆，你的坚决让我最后不得不放弃。看着我眼里黑色的眼泪流着不停，你说你不生气，从来不在意，假装的生气，我恨这样才能抓住你的注意力。他时常被误会的心情，对不起，其实你对我不熟悉。答应你，自由我从此给你，躲进你的生活，想站住某角落。 Show